现在有几样事情是不能提的哈，尤其是养狗这件事情，说不好哈，很容易会被群起而攻之哈。 但是我们说的还是比较客观的。 对，咱们是这样啊，咱们不带骂街的，然后呢，咱们也不带这个怎么说带情绪的，咱们客观的去说一说现在出现的一些现象。 是， 当然这些现象既然称之为现象，它一定是比如说是极个别的，或者是突出出来的啊，或者是并不是那么。怎么说呢？所有的都是一样，并不是 普遍，但是影响我们生活了。 哎，但是它也是生活当中存在的。 对， 那我们一会儿会跟大家说一下。 嗯， 但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哇，这个也是很冒险了。 嗯、还行吧， 我们想 角色扮演。 哎，对，我们想让大家一起啊，说一说文明养犬的事儿。比如说，您可以跟我们说一说您见过什么样子的文明养犬的这个行为啊？您觉得这个方式特别好？然后最主要的是，我们今天是希望大家怎么着？ 用狗狗的口吻 哦， 哎，狗狗的口吻写一个文明养犬的宣传语，这样的警示语啊， 哦、或者是叫倡导语， 哎，对对对对， 倡议书啊，对不对？ 我、哦、天哪，得写到明儿早上。 哎呀呀呀，反正这哪怕几句话都可以。 对对对，但 是 你要以狗狗的视角和口吻， 是不是？哎，以狗狗的口吻，你现在可以换位思考一下了。 都是你老让别人指着我们数落 啊，就比如说这样的啊。 对对对对对，啊、不是很多人嘛，这狗狗是自己孩子嘛。 对 啊，对。那现在就让你换位成孩子的身份哈、啊，哎，想一想，这个写一个文明养犬的倡导语。 对， 嗯。你可以 这个有点意思啊，大家可以转换想想，以狗狗的口吻、哎，而且每家的品种也不一样， 啊、 性格也不一样。 啊，我现在是狗狗了啊！我经常在家里扮演狗狗、嗯，主要是因为我不让女朋友养狗，她就说那行， 跪下， 不让养狗，那你就得演狗啊。 还是说你翻脸特别快呀？ 不是 啊， 这狗它也不，其实狗翻脸不快，猫翻脸才快呢，我觉得。 哦， 这当然，猫可能也不是属于翻脸快，猫是一直都拉这个脸， 不是， 就是它开心的它，对，它开心的时候它就跟你玩，它不开心的时候它不跟你玩， 少搭理。 所以我其实我不太我不养猫 啊、哦， 因为我老觉得你说我养着你啊，我还得看你脸色 啊， 我喜欢养狗啊，就不管什么时候都就。哎哎 因为他热来以狗狗的口吻啊写个这个文明养犬的宣传语啊倡导语、 哎、 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您怎么找呢您可以打上微信微信的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边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边有个公众号公众号里还有有一个叫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和我们今天来说一说这样一个有挑战性的话题啊 对对 对， 对， 对 以狗狗的口吻啊来写文明养犬的倡导语啊 对对说说你想说的话 哎 可以啊、 哎、对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关注到以下内容 我们来看看首先呢是要说到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通州至大兴段即将正式具备通车条件 还有北京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上限提高到了6096元 还有国贸地铁站将新建换乘大厅 还有文明养犬呼吁多年为何还是文明不起来呢好接下来的时间请您收听详细内容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首先来关注一下6月30号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通州至大兴段将会正式具备通车条件历时一年半的建设环线终将成环啊。 对 那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成环之后将会把河北承德兴隆三河香河诶香河是肉饼是吧三河有什么吃的吗啊 好这并不是一个美食环线、 啊、这还有廊坊廊坊是、啊、那个什么这个哦我知道铁狮子头那个还有固安、哎、涿州涿鹿还有张家口城里沽源丰宁等城市一一串联京秦高速北京段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国家高速公路网缓解京哈高速交通拥堵的状况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于支持城市副中心建设带动 动沿线地方经济发展，改善通州区北部地区的投资环境，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哎，你做一专题吧，叫环线上的美食。 哎，这个不错， 可以 吧，是不是吧？ 你可以从二环做起。 啊，承德是什么？承德，皇上的避暑山庄。 承德吃什么？但是张家口可以吃羊肉 啊。 哦，羊腿儿。 嗯，好，研究研究啊。 啊，再来说说这个换乘，一条仅 8.5 米宽的换乘通道被分成两个换乘方向，一个工作日早高峰就要迎来 3.2 万人次的客流，全天换乘客流达到14万人次，这就是拥挤的国贸地铁站换乘通道。那么市交通委消息说呢，国贸地铁站的拥挤现状有望改善，该站将实施换乘通道这种改造工程，新建换乘大厅，新增并改造七条换乘通道。改造工程呢，将结合中国国际贸易中心改造工程进行一体化建设，同步实施。这也是全国首例地铁换乘站与周边建筑一体化改造工程。目前呢，换乘大厅的主体结构已经完成施工了，换乘通道的初设招标工作正在进行当中。由于国贸区域地面交通相当繁忙，为不影响地面交通通行，七条换乘通道都采用暗挖法的施工，将在狭小的地下暗挖空间内实现现有换乘通道结构的改造，以及与地铁一号线、十号线国贸站的站厅连通。那么为了保障换乘通道施工期间地铁一号线、十号线正常运营和正常换乘，七条换乘通道共分三期实施并分批投入使用，施工总工期大约三年半，2021年就完工了。嗯，我这还是挺不容易的。 这很不容易。 国贸交通呢，不是相当繁忙。 对啊，还要保证它的正常运营，还要完成施工， 就没通畅过。 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啊！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公告，2018年7月1号到2019年的6月30号，北京住房公积金的缴存基数上限为25,401元，月缴存额上限为6,096元，那职工和单位月缴存额上限均为3,048元。按照惯例，每年七月都是公积金年度的第一个月，相关部门也会提前计算和发布新的公积金缴存额上限。那这两年呢，缴存额上限逐年上涨，2016年度从4,654元涨到了5,102元，2017年度从5,102元涨到了5,548元，2018年度的涨幅比前两年都要高啊，从5,548元一下子涨到了6,096元，上涨了548块钱。 再来关注咱们北京人都熟悉的一句话，大宝天天见。啊，这句广告语呢相当人都是很熟悉了。 对对对。 近日呢，大宝 SODME 最早的厂房所在地北京三路厂，位于东城区永生巷四号的厂区正式由首创集团接手，将变身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园区永园啊。 嗯， 歌咏比赛的永。啊，永园呢将于下个月动工改造。首创集团计划在这里设立传习实践平台、创新转化平台、体验销售平台。 嗯， 大家又多了一个好玩好逛的。 对，哎，大宝，我现在还有呢，还用呢， 管用吧？大宝真的特别好用。 其实我觉，就是我也用过一些比较高端的啊，哈，就高档的一点的。我觉得反正可能是我皮糙肉厚，我没感觉有啥区别。 但是真的，你用了很多，你就会发现，只有大宝那打开之后，它能站起来好多油，就是它很满。 哦。 那有的那个油打开之后还，哎，半瓶哪去了？ 哎呀呀，这不同的品牌，哎，是不是咱得再说几个品牌？大宝、高夫。 高夫是啥我都不知道。 高夫也是一种 啊，原来我用过一个洗脸叫什么可伶可俐。好了， 哦，好了好了， 多说了， 那不是都女孩用的吗？ 可伶可俐去那个脸上那会儿长痘吗？ 哦，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好像是那个吧。来看一下啊，本周六北京市 说这么多， 北京市将公布高考成绩啊，高考志愿填报也将于下周一开始。作为考生填报志愿的重要参考，今年的普通高校招生专业目录日前出炉。据统计，今年全国高校本科提前批和本科一批次共计划在京招生17,800余人啊， 急死大伙。 同时呢，今年只有5%的考生高考加分，创了6年来的新低。好，今天的互动话题，咱们说一说养狗的事儿啊。各位，请您以狗狗的视角，先写一封文明养犬的倡议书，好不好？ 对。对对， 可长可短，但是就咱们发挥大家创意的时候到了。来，我们先谢谢弄。 想想动也不想动，看着荧幕上的脸孔，有个陌生人出现不够一分钟，他拿着一件斗篷扮演着一条龙，他带着一脸笑容烟花平凡的梦，到底他的名字他的生活普通不普通没人懂，感谢陌生人陪我偏头痛，漂洋过海带来笑容，寂寞天地中成为我的大英雄，他能够让我感动，谁管他红不红，他知道自己有用，那谁管穷不穷，到底他的过去他的未来成功不成功没人懂，管他头痛不头痛，有人这样努力我只觉得光荣，我的头痛不再痛，等到生存就有恃无恐，苦痛说了没人懂，爱也没有用我依然很有用，我想什么没人懂，没有人歌颂总有人被感动，不具名的演员不管有没有观众，傻傻弄 沙沙农， 沙沙农啊！ 每个人都要这个，我们说写一篇这个以狗狗的身份啊，写一个 狗狗的口吻 啊，狗狗的口吻啊，写一个文明养犬的 倡导语， 看看你看黑八度，人家就说了哈、他是这么写的，都说我们不文明汪啊，怪我们捞汪。主人说我挺好的，汪汪啊！你看我都牺牲成这样了，我跟你说，今天你们写，我就以狗狗的口吻念， 它还能汪出不同的语气。 哎，我刚才忘的这是什么？ 什么品种？ 我想汪，这个 小汪小博美的感觉。 对、哎、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是 自己很小吧，还倍儿凶。 嗯， 多大人都是 汪汪。好， 小绝尘说我不养狗，我不说，不是的，实际上环境是我们大家的，你养不养狗，我觉得都可以说，对吧？而且我觉得不用说特别。那个什么都以狗狗的口吻咯。W 告诉你说啊、哦、三河有小熏鸡。 嗯。 三河你要去的话可以吃小熏鸡大帅。 好的。来。韩说了哎我养猫但是我能读懂它的意思。你不养你不懂它。猫就是很独立不用麻烦人。哦。 没啥交流呗。 对 这是跟我说的呢啊。好吧。嗯、来再看看。 这还有一个凯邪说 嗯。 哦你们人类上厕所之后还知道冲一下马桶呢怎么我们便便之后就不能帮我收拾一下呢 哦。 每天在布满便便的草丛中穿行到处都是惊险。你以为我们愿意吗？ 哦， 这个写的还挺好的。 哎，对，这个你刚才读的这个口吻有点像金毛，是吧？ 憨憨 的。 对对，就是我觉得这个他写的，我觉得比较适合。 哎， 咱俩也够不易的。 对，当然来看看乖乖小熊说了啊，这个我不养狗，但是我说一件事儿吧啊、就是我一个同事，他特别爱狗，就特别的爱。然后有一天他拿了一盒狗粮，他干嘛呢？他要给公司附近的野狗就喂他们、 哦、 啊，很有爱心的一个朋友 啊。 然后他早上来到公司以后，他见到我，他居然问：“哎，你吃不？” 什么？ 他说：“我说啥？”他说：“狗粮啊。” 他说：“他说这啊啥呀？”啊，对，他说：“ 狗粮啊，好吃。” 不吃不吃， 真好吃，我吃了，深海鱼油味的。 我不吃不吃啊！ 你不识货，他真好吃、啊。然后这姐们就转身走了。天哪啊！ 这个东西不能强求。你要吃我们。 我以为我在家里演狗狗演的就已经很彻底了，没想到还有比我更彻底的，已经完全入戏了吗？ 说还能吃出深海鱼油味的？ 就他可能会就是有这种就各种口味。 多腥啊、 嗯！不，你狗狗是吧？各种都吃啊。还崔同学问说，是在这儿互动吗？没错，就在这儿啊。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早上啊，咱们说一说您见过哪些文明养犬的行为，就是特别值得提倡的。然后呢，另外最主要的是，您要以狗狗的口吻来写一封文明养犬倡议书。刚才有几位朋友已经给我们做了很好的示范嘛。 对，这还有一位匿名的说，哦。遛我们不系带儿、 啊、 就像你们走高速公路走应急车道的行为一样、 哦、 这是没有公德心 遛我们不系带儿，就像走高速公路应急车道你这个一下子这一封倡议书 惊醒了两类人呢。 对对对，这个影响面比较大。袋他是系了袋，有人不拎着，就是那袋交也交给狗狗了。 哎， 自己溜。 所以那些现在正走在应急车道的上的人，你们有没有觉得自己像一只没有系带的汪汪呢？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为大家说新闻。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先说一说这条引发我们互动话题的新闻吧。 好不好， 这个狗啊，以忠诚勇敢的性格和可爱乖巧的形象成为了人类最好的朋友。但是恶犬伤人，犬吠扰民，犬变成灾等等的各种报道是屡见报端。那狗去为什么就变成了狗患呢？最近记者就是连日走访了多个小区，发现什么不牵狗链，不收拾粪便，不加保护带狗乘坐电梯等等不文明现象，那真的是比比皆是啊。 对，前天傍晚呢，家住朝阳区黄渠附近某小区的李平被一只博美犬咬了。 No, 当时李平和男朋友外出吃饭，走到 被博美咬了。 就是你刚才 说出去听那个啊，来 走到小区门口的时候，突然一只小博美冲了过来，照着他左腿小肚子就是一口。 嚯！ 哎呀，吴大爷是博美的主人，他说当时拴了狗链，但自己和邻居聊天的时候吧，就松手松了，没牵着 啊。 哎呀，我们家狗听是挺乖的，有时候喜欢扑到人跟前儿，可是但是它热情。 哎，不是，这个是经常我们能听到养狗的人会说的一句话，说我们家狗平时很乖的，我们家狗不咬人，我们家 怕的是万一，好 像是这人有的时候还有脑子短路的时候呢，对吧？来看一下啊，家住朝阳区华腾园的李女士，对于狗和养狗的邻居的印象是惹不起。说有一次呢，自己带着孩子坐电梯，有一位50岁上下的妇女抱着一只泰迪且进了电梯啊，也要进电梯。但是这个小狗叫得很凶啊！我知道这个泰迪好像是，就也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叫的那种。 他自己害怕。 李女士怕吓着孩子，希望对方呢能坐另外一部电梯。哟，这下可把对方惹毛了。是你一个人和狗叫什么劲呢？啊，狗叫唤不是很正常吗？哎，李女士只得自己拉着孩子。行，您我们没法跟狗较劲，行吧，我们自己出来。哎，好，您请进。 记者在采访当中发现呢，诸多不文明的养犬行为当中，大家最反感的是不拴绳、高峰期带狗进电梯和违规养大狗 啊。 这些行为呢，除了给他人带来了危险，小区随处可见的狗粪便呢，也是更加让人生厌。 哎，那我们来说一说吧，这个相关的一些规定啊，是公安局治安总队犬类管理大队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了，现行的养犬管理规定已经明确养犬人的权利和责任。很多养犬人认为，如何养狗是自己的事儿，他人无权干涉，其实并非如此。一些养狗恶习已经触犯了法律，相关规定明确提出，重点管理区域每户只准养一只犬，禁养烈性犬、大型犬，还有携带狗狗乘坐电梯应该避开高峰时间，并且为狗戴嘴套，或者是将犬装入犬袋、犬笼当中。那携犬人对犬在户外排泄粪便应该立即清除等等，这是有明文规定的啊。 那么您在选择养犬前呢，养犬人应该做好各种准备，提高自己的法律意识和文明意识，应该按时办理登记、年检、注射狂犬病疫苗，饲养合法犬种，不要随意遗弃犬只啊。这也有为什么会刚才出现喂野狗的情况呢？那有的人不养就给人扔了。那外出遛犬呢，要拴束犬链，注意避让老年、孕妇、残疾人和儿童，及时清理犬只粪便，维护公共卫生，及时制止犬只吠叫，不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并且带动身边的养犬人共同做到文明养犬。 哎，有居民建议啊，应该赋予社区民警处罚权，让他们在巡逻的时候呢，遇到不文明养犬行为可以开出罚单。但是在实际执法当中呢，养大型犬、不牵狗绳等违法养犬的行为很难取证跟踪，执法也存在一定的风险。未来或许可以考虑发动基层社区社会组织的力量，社会共治，协同管理养犬事务。其实很多人会认为，哎呀，这狗狗这么可爱，你为什么要害怕呢？因为我是这样，我从小跟狗一块儿，哎，不能这么说，跟狗一块长大的，就是几乎 就很亲近， 对，跟狗非常的亲近。我们家里养过好多只狗，同时甚至三四只狗都有啊。所以呢，我对狗它就不害怕，但是有很多人 人他从小生活在没有狗的环境当中，或者他被狗咬过，他就会特别害怕。这个不能是你觉得这个东西，他狗那么可爱， 你也不会跟哪只狗都亲近吧，对吧？ 谁？反正我不怕狗。 啊，对， 就是对，因为从小跟狗接触比较多， 我们也不熟悉每只狗的行 为，对，所以这个， 更何况我们还可能下了小狗，不一样，真的， 对， 它一失控，它可不管你，还跟你宝贝儿亲亲妈妈没有， 对对，所以大家都先做好自己啊。 刚才小刘还夸你今天音乐的品味有提升呢 啊，就是结果就哈哈哈，来来看一看啊，在水一方，我觉得他这条倡议书让我想到的这个狗品种应该是萨摩耶，就是充满着那种 是个什么语气， 哎，就是那种就是高傲的那种感觉 啊，你来， 我的主人每天上午带我在外溜达时，把我的便便都用废报纸包起来扔进垃圾桶，哼，不像别的小狗随便在草丛里就拉，没有教养。 哎呦，看不起人家。 哎呀， 但听着特别像下巴脱臼了。 哎，是不是？哎，这是不是有没有这种感觉？ 有吧 啊！ 对对对， 萨摩耶永远这么微笑天使啊！ 这个舒兰涵说，他人家发现一特好的哈，说我们家社区边有这么一位养狗的女士，每次遛狗的时候都带一把铲子，走一路都把路上看到所有的狗的便便铲到这个该扔的地方，看到后想拍个照片发小区，想让大家就 都都向他学习， 但是人家还不肯，他都觉得做法很棒 哦。哎，真的啊，像这位朋友，来来来来， 要不然你晚上有黑的地方不敢下脚。 对对对对对，来看一下，哎，那个木车说了，天天叫我们宝贝儿子、宝贝闺女，你家孩子不上户口不打疫苗啊？ 你这听着特别像那大单犬。 哎，不是不是，这个我觉得特别逗啊，天天就叫瞎叫我们。 来来来， 哎，宝贝儿宝贝儿，你不给我打个疫苗，不给我上个户口啊？ 对对对， 对不对？我咋入学？来，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段广告。 汇聚古今，夏日飞扬。北京文艺广播与国家大剧院共同推出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主题宣传活动。Somebody told me that I did not belong there.参与沙龙，共话戏剧。详情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和名家大师共赴夏日派对。 著名皮肤科专家针对皮炎、湿疹、荨麻疹、青春痘、白癜风、牛皮癣等皮肤疾病开展公益活动。即日起至6月30日，每天前60名患者可免费享受皮肤过敏原和皮肤 CT 检测。本次大型公益活动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预约著名三甲皮肤科专家可拨打电话010-6955-6966-6955-6966。 喜迎红旗60周年，激情聚会60天，购红旗 H5 即享2年期零利率、零手续费金融方案、高额置换补贴。世界杯期间到店试驾赠精美礼品，详询当地红旗体验中心。 哎，手机内存又满了， 用中国移动和彩云呐，超大 1TB 网盘空间能存10万张照片，不仅更安全，现在开通还送1GB 流量，发送短信 HCY 到100086办理，免费用1年。 京城黄金珠宝首饰哪里买？购金天堂中国黄金旗舰店等你来。黄金钻石翡翠财宝，品质优，款式全，价格低，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只为美好世界。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昨天国际金价开盘于 1267.57 美元后呈震荡走势，最低达到 1261.23 美元，最高达到 1270.11 美元，最终呢收于 1267.02 美元。截止到今天早上7点，国际现货黄金 1267.60 美元。下面为您播报菜白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菜百典雅珍珠月，多款珍珠新品惊喜亮相，多场珍珠珍品恋上盛夏推展非凡开启，百款儿童锁宝宝金银证产品呢，欢乐京城，珠光溢彩，华贵天成。店内还有真心送惊喜、满额回报、专享买赠等多重福利，欢乐游戏等您享。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王一。 今天早上和大家一起在路上聊这样一个话题，咱们来说一说文明养犬的事儿啊。但是我们今天说的角度是这个样子的啊，咱们用狗狗的语气和狗狗的这个视角，哎，来写一封文明养犬的倡议书，然后可以是几句话啊，只要是您这个想要表达的都可以。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现在微信平台上的大家的语言啊。 严火火， 准准快拉着我，啊、小哥哥小姐姐会害怕我的。哇哇哇哇！ 哎呀，好好，这是一只无法控制自己的、无法控制自己的狗狗。 我觉得像那种小鹿狗 啊， 老是蹦来蹦去，蹦来蹦去。 还有一位阿龙问说，金毛和拉布拉多是大型犬吗？是， 对， 它应该是大型犬， 对 吧？ 对对对。所以您去登记的时候就能明白，人家不让您登记就不能。 一看你没动， 但这也挺逗的。牧狼说。我是狗狗，我有毛、让我穿衣服戴手套，就相当于让你们人类光着身子在街上溜达。 哦，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别没事给我在身上穿一些衣服什么的，是吧？ 对对对对， 就是 是有人懒得给狗洗，所以给他穿鞋穿衣服、 是吗？我是觉得就可能有些人老是就是把狗狗一是当小孩打扮，另外一个是怕他冷，所以才会给他 怕他冷。那有点没知识吧。 反正 主要是因为那脚很脏嘛，哎，所以他穿鞋回就不用洗了。 哦， 是这个、 是吗？ 是。 但是 楼房主要是这原因。 好吧，反正我每次看到这种养狗狗的方法的时候呢，我总会想到一个故事。就说以前有一个皇帝，他呢特别喜欢一只鸟，然后呢他对这个鸟就，哎呀，我太喜欢这只鸟了，于是他就把这个鸟啊放在了一个黄金打造的笼子里，然后周围给他布置的像皇宫一样奢华，每天给他吃连人类都吃不上的这么就是说特别好东西，好吃，结果没多久鸟就死了。 死了。 然后呢这个就好像里面后面有很多人解读这个故事嘛，就是不要以己就你认为好的东西就给对方去那个， 是 但他未必喜欢或者未必适合他，对吧？ 对， 好，来， 口味不一样， 哎，来看看还有一下其他的这个朋友们发过来的啊，来听难受的李小胖说了，铲屎官听旨，今日本汪御花园游玩，请带好塑料袋铲屎铲，护王金链随本汪一同前往领旨。 这个领旨，领旨特别像大内总管，你自己干嘛？ 对，这读着读着进角色了，你知道吗？ 业务太熟了。 但是这样啊，我觉得是这样。一般像宣纸这种的 啊， 这不是狗狗的性格。你这个啊，是猫的性格能写出来的。狗狗是不会写这种的。 也有高冷的狗。 没，狗一般都是，你们说吧，狗跟猫有什么区别啊？我听过这么一个故事 啊， 就说比如说。哎，你给猫买了，给狗买了一个好吃的东西， 哎， 然后狗狗就特别开心，哇，这个人太好了，这个人怎么对我这么好？他一定是神。然后呢，这时候你如果给猫买了一个特别好吃的东西，而且猫会怎么想？猫想，哇，这个人给我买好吃的，他怎么对我这么好？我一定是神，你知道吗？就是 特别像男生和女生的， 就是猫跟狗不同。的区别啊，所以你这个领旨这个有点像猫的语气啊，来看看其他的啊。 范淼说，主人我想有个家，但我不想为你 背上无辜的骂名。哦，你的行为让我的生活很有压力。 哎呀，对， 请帮帮我找回自信和可爱吧。 是，你知道外面有多少狗仔队在盯着我吗？啊，每次出去随便弄个便便，就有好多人说我。你有考虑过舆论压力吗？ 人家都郁闷了呢。 对呀，哼。 我觉得这个挺逗的。哎，人家都郁闷了呢。 来来来来来来来， 莫草儿这一看性格蛮拧啊，嗯，你们太烦人了，嗯，因为我愿意随便拉粑粑吗？哦，就不能在公共场所设立一些汪星人可以上厕所的地方吗？ 哦，哇塞，你这个好像想法，我再给你弄个厕所，无性别还是就分公母？ 但是他应该缠起来，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儿啊。 我们是把整个大自然都送给了你。 对， 来看一下，火苗说了啊，我们家狗狗是只拉布拉多，性格温顺，适合做陪伴犬，就一般导盲犬不都拉布拉多吗？之前呢觉得自己有点抑郁症，自从养了狗狗之后感觉真的好了，我经常感觉自己上辈子可能是只狗。有一次和老公说了我的想法，我老公很肯定的说，肯定是，你肯定是只狗，而且是只警犬。 天哪，老公深有感触 啊，就经常搜出他藏的钱吧。 今天身上有些变化，过来让我闻一闻。 哎，好，各位啊，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继续和我们互动交流，嗯，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用狗狗的口吻和视角写一封文明养犬的倡议书。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哎呦，接下来要说一说体育方面的消息 啊，有很多朋友很多球迷已经给我发来微信嘛，说哎一说昨天比赛是冷门的啊，那都是伪球迷。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些语言呢？包括昨天晚上其实朋友圈都已经炸了，那就是阿根廷0-3输给了克罗地亚。 嗯 啊，这个让很多人，而且就是说阿根廷他想要出现啊，现在是这样，有什么有12种就是淘汰法，还有只有6种能够晋级的方法，就是那个计算方法基本上我们以前只在看国足的时候会动过这个脑子算，哎，谁赢了 想办法 谁输了谁平了， 啊，对， 我才能晋级。所以阿根廷这一次呢这一输以后啊，就是我们先来看看各方的观点吧， 啊， 好不好？ 好， 这个首先那个小法自己就说了，说阿根廷就没有中场，还有西蒙尼，他呢也是马竞队的主教练，他当然他说的比较狠啊，他说梅西强是因为巴萨队友强，阿根廷活该。哦，这是西蒙尼说的， 这话说的可够狠 啊，这个话说的够狠。另外呢，阿根廷媒体批的是这么说的，说梅西传球比门将还少，痛批说梅西配不上当领导。这 还讹在梅西身上， 对，其实还讹在梅西身上。其实我觉得这有点冤枉啊。我说一说，我作为一个伪球迷，我说一说我自己的感受啊。我觉得人呢，性格不同，他其实每个人适合的角色也不同。有的人他生来是个丞相，有的人他生来适合当领袖。就是梅西，我觉得他的技术非常的好，他如果你让他攻城拔寨可以，但是你如果让他领兵打仗，我觉得他霸气不足。 对，就有人比如说他擅长组织的，有人擅长坐在前面， 对 吧？ 对对对对， 你非让他倒过来他自己也难受。 对对对，他其实可能就是属于我如果在战术当中你布置好了战术，然后你给我配备好了人员，我呢可以充分的发挥我的这个技战术的水平，然后呢就贯彻你的技战术，然后呢踢出好看的足球。但是你说让我在一种情况下我带领着这些球员我鼓舞他们，你看 C 罗他就是有那种，比如他在球场上他会指挥球员， 对 啊，所以但是你关键他指挥人家得听，这是最关键的，他有那个魄力和霸气， 还有一个默契的问题， 缺一点这个啊。 但是我要觉得吧，就是足球很明显，它显然不是一个人的比赛。 对， 你把这个事儿都加在一个人的身上，这根本就不对。所以那个人说的前半句我觉得有道理，是因为队友强 啊， 对吧？ 对对对，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好，那接下来时间咱们来关注一些其他方面的消息啊。昨天晚上呢，土耳其瓦基弗银行队在他的官方微信上正式宣布，朱婷已经接受续约了。 啊，这是排球啊， 啊，排球，排球，对，我们说说就改说排球了啊， 我就突然出现了， 对对对对，朱婷，很多人说啊，朱婷哪个 改行了， 克罗地亚的吗？不是啊， 排球， 我们这个中国著名的 女排运动员， 女排运动员啊，其实早在五月份就有外部媒体，就有外国媒体爆出来说朱婷将要留队的消息，只不过是当时啊，由于其他球队求购朱婷的消息不断， 太抢手了 啊，因此也始终没有排除他会转会的可能性。嗯，尤其是央视曾经报道说喀山200万求购朱婷的消息，更是引发了外界这个十分的关注啊。 哎呀， 不过由于主帅和俱乐部高层对于朱婷的欣赏，他们都表示不会放朱婷离开，并且表达了强烈的续约渴望，因此外界对于他续约的结果也并不感到意外。的确是啊，能够得到这么一员干将啊，确实不容易啊。 但我们自己这个排球的现在还要再努力 啊。对，朱那个不是朱婷了，郎平郎指导正在努力的当中培养新人，是吧？ 辛苦了，辛苦了。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啊，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以狗狗的口吻和视角来为我们写一封文明养狗的倡议书，好不好？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宝石皇后珍珠是六月的生辰时，也是结婚30周年纪念时。菜百典雅珍珠月，多款珍珠新品惊喜亮相，多场珍珠珍品恋上盛夏推展非凡开启，珠光溢彩，华贵天成。百款儿童锁、宝宝金、银正产品正在热销，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来看看大家都写了什么样子的倡议书，是吧？哎，我看现在大家的想象力都已经展开了啊。 蒲公英说啊，人家也是要面子的狗，如果我不小心在散步的时候拉了臭臭，你能帮我清理一下吗？要不然我被人看到也会害羞的。 哎呦， 你爱我怎么能体现呢？爱我就这样爱我吧。我是只高贵的狗。 哎，有一个什么叫爱我你就抱抱我，是吧？这个我们就改一改，爱 我 你就缠缠我。 听着还是像踢足球。 来，还有一位叫强肖阳的朋友说，我特意停车来发的这条信息能帮我读读吗？说我家狗狗走丢了，哎，已经2个周了，在大型庞各庄走失，白色的萨摩，是个串串，比一般萨摩大，叫大熊，如愿归还，我愿意5000元付5000元的感谢费。 啊，但关键是你这个 有没有朋友们在大兴庞各庄附近啊看到这样一只串串的白色萨摩啊？ 它这么大， 你可以先发微信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给你牵线这个找一下，因为这种养狗的人对于狗狗的这种感情我们能够理解啊，所以帮你找一找，好不好？大兴庞各庄他是不是吃西瓜去了啊？ 遛狗还是应该拴好，就是牵好啊，有时候都容易脱手。 好，再来看看其他的。唐朵妈说了，亲爱的主人，能不能给我勤打理一下呀，让我精精神神的出现在隔壁小花面前，哈哈，他是我的母狗神。 不是，你就说他是你女神就完了，品种说的这么具体。这个唐朵妈，你已经是狗狗， 他已经入戏太大了，这个啊， 对对对，母狗神， 母狗神。哎呀，好， 这个怎么这么逗？ 来，看看还有你那边啊？ 对，这个现在关键是大家这我老找不好语气，你知道吗？ 啊，对，我们也想把它就是看看能用什么样子的这个狗狗的品种给读出来，是吧？啊，来看一下， 冰冰说啊，我跟你们说，我们狗狗待遇不同啊，很多年前我去逛过一个很好的社区啊。那我专门给我们用的便便袋哟，为什么我现在没有呢？ 那就督促你的主人使劲赚钱呗， 买呗， 是不是 那怎么才能有呢？ 搬进好社区哦。 对， 好，来看一下， 是啊，他有人说应该这个养犬也像考驾照一样有证哈，关键是这个不好查。 嗯，你知道吧？ 对，你对对，你驾照你是吧？他饮酒驾驶，那个什么胡乱变道，有监控探头都照着。这狗狗好像不太好查啊。嗯、来看一下啊，还有其他朋友，其实我特别想要找一条，就我能以那个叫什么？叫斗牛犬的， 刚才有啊，有人说我们家狗是法斗，你就以法斗的这个语气，我看 哪哪哪呢？ 搜一下， 你给我找找，我找一找啊。 你对自己的品种还有要求？ 哦，这因为我每次见到那种法斗，我就 来来来，卡斯通啊，这样的这样的， 哦，找找找找，哦， 你看看， 请用法斗的语气表述。我的主人在带我散步的时候，都会在绳子上挂一个小盒子，里面装着清理便便的专用袋子，还有香味的哟。我建议每个家长，狗狗的家长，你们都要准备一个，很方便的。如果看谁不带啊，我会咬你的 啊！法斗是谁？ 哎，法斗不是都很凶的那种吗？ 他说都是这样吧。 啊，对对对。啊！我不咬你呢！啊！不要惹我！ 可能不是一个性格的法斗， 我是一只暴躁的法斗， 我听出来了。 啊，好好好，来看那个葛大爷说、嗯、学的真像，一定深有体会。 哎，他说他从小跟狗一块长大的嘛。 对。 这个寒冰说了啊，我们都是流浪的毛孩子，各位叔叔阿姨，你们可不可以不要再买了，多收留像我们这样的毛孩子。 嗯，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其实是以这个收养代替购买、嗯、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嗯、因为有的人这个搬家的时候他就会随便的遗弃，这么做不好，希望能有人来弥补。 对 是吧？ 对对对对 对。 财神说你这是恶霸权。 嗯，还有紫色的海，这谁说的呀，学的真像。我是大帅， 容易吗？我们 对对，来看一下啊。嗯，哎呀，还有这么多来找狗的呀！ 这个没有照片，你给人说了，其实也找到的。 哦，他这个不是找，他说我朋友的泰迪也丢了，是被人家抱走的。 哦，这个实在 是还骗了他主人550块钱，后来把微信删了，狗狗也没还回来。哦，还哎，这居然知道这个人在哪，为什么不去找他呢？ 对呀、啊， 对吧？他说了发了地址啊，说在哪个地方、 嗯、但是必须要谴责这样的人。 对，必须要谴责，那不像话。这种 归根结底我们自己还是要看好。 你偷走的不是一只狗，它是一份感情，这个东西你是没有办法说不就是只狗吗。错，它后面是有很多复杂的情感在里边的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说新闻，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来，接下来关注一组资讯。提到两弹一星，人们往往只记住了那些从事两弹研制的科技工作者和发射实验部队，却不知它的背后还有10万工程兵在默默无闻的付出。那反映这一题材的电影《绝密工程》近日在内蒙古额济纳旗戈壁滩腹地拍摄完成。曾经在《亮剑》当中饰演李云龙的李幼斌，这一次作为特邀演员再次饰演军队领导，丁海峰、甘婷婷等担纲主演。影片计划于今年下半年上映，到时候呢将正式揭开这段尘封的历史，为默默奉献的10万工程兵们奏响一曲赞歌。 挺值得期待的哈。 嗯嗯嗯 啊，再来关注由《异形》系列的导演雷德利·斯科特监制的悬疑惊悚电影《凤凰城遗忘录》啊，明天起全国上映。 嗯，还有2018暑期最励志青春片《青春不留白》将于6月29号正式公映。该片根据真实故事改编，讲述的是90后大学生热血创业的奋斗历程。 中国新歌声第三季近日举行新闻发布会，谢霆锋、李健、庾澄庆、周杰伦四位导师出席。那第三季的这个赛制上呢，有选手的出场顺序、选手表演过程、战队名额啊，三方面都有变化。 孕育了美术界大量名家大师的中央美术学院将以重奖激励教师的教学与创作。中央美术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与莫德集团签约，后者将向中央美院捐赠1000万元人民币，用于支持中央美院设立徐悲鸿奖以及主题性美术创作等奖项。该奖项每2年评选一次，奖项包括徐悲鸿教育教学奖、徐悲鸿艺术创作奖、徐悲鸿学术研究奖、徐悲鸿服务社会奖，每项奖金100万元。 我真是下了大力气啊。 嗯， 另外呢，作为国内美术界瞩目的一档国家级大展，最近在京召开开幕的第六届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览遇到了一件尴尬事儿。一幅入选的展览作品呢，因为涉嫌抄袭而被原作者和诸多网友举报。上周五呢，中国美术家协会发布声明，取消抄袭画作的入选资格，并将其撤出展览现场。这幅被撤下的画作是水彩画作品《国风》，署名为郑硕。中国美术家协会调查核实，国风抄袭了2017年第四届令世界当代艺术计划展和2017年度国际当代艺术展中李芳创作的版画作品《景》第二啊，这个 嚯，撤得好， 午夜的星辰开始了我的旅程，风在我右肩，月亮在另外一边，黑夜白天，我不想被困在里面。想到哪儿就去哪，感觉软又自尊，好的坏的，有了爱就不怕陌生。天再高，我的快乐至上，我嘿呀我嘿呀，只要开心就好，我嘿呀我嘿呀。风多大声，藏不住我的琴声，经过的城都有温暖我冰冷的好人。天再高，我的快乐至上，哦嘿呀哦嘿呀，只要幸福就好，哦嘿呀哦嘿呀。 哎呀，来看看啊，很多朋友现在都已经开始给我们发他们的照片了啊。这有一个帅帅说了啊，我们家有一只拉布拉多，纯军犬出身，但是被姥姥生生养成了一头猪啊，宝宝不开心，给我们发过来了照片。 他侧躺着确实 的确是被养成了一头猪啊， 太圆了这个肚腰， 这应该是怎么吃的多遛的少， 对， 所以就跟人一样嘛啊。 姥姥腿脚不够好， 还有这还连接起来了啊， 这稍微的控制一下，跟姥姥交流交流。 来， 我看看路况啊，因为有朋友问到说这个东长安街东向西方向还是比较堵车的，提醒大家吧。8:40左右呢，长安街全线西向东，东二环北段南向北，机场高速进京还会采取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提前做好出行的安排。对北二环西向东，东南二环外环方向，三元桥和四元桥呢，东西双方向影响都是比较大的。还有呢，目前姚家园路、黄山木店路这个北口东向西呢，有事故，后车短暂排队。 还有我们看一下很多新朋友啊，像这个爱笑，我已经看到你了，你现在就可以跟我们互动了啊。说一说今天以狗狗的口吻来写一封文明养犬倡议书。小曼说了，亲爱的铲屎官们，我特别喜欢你开车带我出去玩，但是我晕车呀，你给我多准备点纸巾好不好，这样我不停流口水的时候就能给我一直擦一直擦，省得口水流的到处都是。哎，这是一种什么狗呢，我想想啊，就应该是特别那种，就是嘴下嘴唇特别大，就是邓小伟一吹风，嘟噜嘟噜嘟噜嘟噜那种狗狗。来看看 牧羊犬那样的会不会是 牧羊犬？反正一般像什么拉布拉多，还有那个金毛都会有一点 斑点狗 啊啊，对对对，也有那种大大嘴皮啊。 哎呀，萨拉说：“大家好，我叫肉龙 哦， 性别女，是一只柯基 啊，柯基小短腿啊， 对对对，因为我的胃口特别好，所以经常会排泄的很多 啊。 但是爸爸非常爱我，每次出去玩都会带上厕纸，拉的再多，爸爸铲的更快 啊。 大家都觉得我很美，很喜欢我。 哎呀，真乖，很可爱。 柯基就是锦盲的，唰唰唰唰唰 啊，对对对对对，而且据说这个柯基其实挺护院的。” 啊，是吗？ 就是他，我有朋友跟我说，说这你要养柯基，你得耐得住他叫。他就比如说周围有人来走动的话，他也会就会看门 反应 啊， 是吧？ 看门的。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到广告。 喜迎红旗60周年，激情聚会60天，购红旗 H5 即享2年期零利率、零手续费金融方案、高额置换补贴，世界杯期间到店试驾赠精美礼品，详询当地红旗体验中心。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66-858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旅游天气情况，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全工，为我们大家带来最新的介绍。你好，全工。 哎，你好，主持人。 哎，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啊，最近这几天呢，我们说老说会有雨有雨啊，但是昨天也没下啊，最近什么时候会下呀？ 前两天咱们主要是北京是高温炎热的天气啊。 嗯。 今天呢是有所缓解了，因为今天从现在雷达回波看呢，在华北的西部已经形成了降雨云团，有些零散降雨云团也进入到了门头沟的西部深山区，但是这个降雨的形势也并不乐观。从地面天气图上来看啊，整个来看的这个符合的不是太强，所以这个降雨呢在东移的过程中就会减弱。整体看呢，白天主要是山区啊有些阵雨，小阵雨啊，对于城区来说也就是掉点雨点吧，这个呢影响不是太大。今天最主要的还是刚才说的这个气温呢会有所下降。现在八点多呢，城区的气温一般在27到28度。相对湿度在60%，到了下午呢，城区的最高气温啊可以达到31到32度。整体看今天还是比较闷热的天气了。那么明后两天就双休日了，北京整体看是晴到多云的天气，而且阳光强烈，气温上升。双休日这两天呢，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度上下，这又会是一个高温炎热的天气了。那么这两天也是适合大家到山区啊这个避暑纳凉啊，到郊区去游玩。那么外出呢，大家主要是注意啊遮阳防晒。另外呢，周日的傍晚前后开始啊，山区会出现雷雨天气，大家注意点，早一点呢返程。就这样，这是北京的天气。 其他地区的天气有没有什么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最需要注意还是江南地区了，像西南地区的东部，像云南啊，贵州这一带，包括长江中下游地区啊，今明两天会有大雨或者暴雨的天气，像广东和福建的沿海地区，包括贵州的中部、湖南的这个南部地区啊，会有这个大暴雨，这个降雨量要超过100毫米，而且这个连续的降雨和短时的强降雨啊，使得贵州、湖南、广西和福建的部分地区啊，这个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啊加大了。所以咱们这个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在昨天下午6点已经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啊气象风险的这个预警，也是提醒大家注意防范。所以明后两天，包括今天，如果到江南地区旅游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安全了。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全工给我们带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再见。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 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人保直销车险又叫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障，放心看球赛。 400-1234567， 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东长安街、建外大街、建国路一线以及京通快速远通桥以西路段都是进城方向车辆拥堵严重，建议呢绕行朝阳路、朝阳北路、广渠路这样的路段来行驶。另外呢，东二环左安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建国路华茂东路到国茂桥东向西，西土城路三环到学院南路北向南，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北向南，以上这些路段呢都是平均时速低于20公里的。在这儿呢，北京文艺广播也提示您，请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大帅。 您好，我是王一。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咱们一起聊一聊啊，文明养狗的事情。今天让大家以小狗狗的口吻和视角来写一封文明养犬的倡议书，看看今天早上各位都非常的有创意，而且把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已经给编写出来了。比如说有的写到了不要给我乱穿衣服当然还有一些我觉得写的是那种请不要随便剪我，什么没有耳朵真的很疼，然后呢没有尾巴也不好看啊，就有的人真的会去给他把尾巴剪掉。 对，就那个时候流行对什么狗叫断尾才会怎么样好。所谓流行，那其实都我觉得这都是虐待。 对， 是你人需要，人家天然长这样。 就财神说了嘛，说不要再以美容的名义给我整容了，切耳朵真的很疼，没有尾巴一点也不帅。哇，这种的真的是好家伙， 没有尾巴的是大帅。看，还有你见过把那个狗染成熊猫色的吗？ 对，那 种大街上遛， 那种倒是可能是主人为了好玩啊，那倒还可以。哎，这说到养狗，我前两天我在我小区里发现看到一个就特别感慨，就是我出去早上起来，我下去遛弯，然后一看，看到一条狗狗趴在一个太阳地底下，在那地方，它估计是晒热了，它是被拴在一棵树上的，然后它明显就想要往那个阴凉地儿挪，然后呢，它就站了一下，它发现它站了一下以后，它又自己又放弃了，又趴回去了。我想，哟，这狗狗怎么这么懒，连起来都不愿意起来吗？然后这个时候，它主人应该是在旁边聊天，一会儿聊完了以后过来。想要带着这个狗走，就我就发现这个狗同样还是把前身站起来，然后它的主人说：“哎，来，我帮你把它的后腿就给抬起来。”我说：“哎呦， 已经到岁数了。” 我说：“你这个狗狗是生病了？你看你能想到岁数了？”我说：“它是受伤了吗？”然后那个主人说：“没有，这条狗20岁了。” 对， 20年了， 到岁数就是。 我的天哪！我一听20年，这相当于人类的140多岁。 所以你要给它找一个7倍嘛。 七倍是吧？他说这相当于人类140多岁了，所以那个狗狗就是这样，他走一段时间他就 扑隆就趴在那儿，他实在走不动了。 他走不动、 嗯，哎呦，真的看了以后很感慨。那个人也已经上了年纪了，但是我相信、 啊、我还看过用童车推着狗狗、啊，因为他走不动了嘛， 走不动了， 就拿童车推着他来遛。 对对对， 那狗倒挺舒服的，嗯，左摇右看的、嗯，就跟来巡视的一样。 这也是真的养老了，嗯、你别觉得啊，来、嗯， 你们都很好哈。嗯嗯、 来看看还有大家写的什么倡议书。 是、嗯、这个朱院，我觉得写的挺好、嗯。我家是一只比格犬， 哦， 我想他可能会跟我说。主人，你不要在我视线内放什么毛绒玩具、毛绒坐垫、枕头、衣服、裤子。你放了，你回家之后看他们都变成絮絮状、碎碎状啊，还揍我，我好冤枉，怪我喽。 对，我控制不住我自己。 对，就是它动物有它的天性。 哎，这个比格犬，我刚才搜了一下，其实哎，那个猫和那个 特别爱玩。 加菲猫里的那个是这个犬吗？ 不是 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 哦，不是，反正这个比格犬也是一种特别可爱的一种， 这可以当警犬吧？这种犬， 哎，我好像有见过， 对吧？ 还有一位安说的是，我是比特犬，哦，这个比特犬更狠， 所以他说了，曾经让狗狗都闻风丧胆， 哦， 年轻时在战场上所向披靡， 哦， 现在朕老了，你能不能给我找个合适的地方让我养养老啊？ 哦， 啊，让我有尊严的在这儿养养老。 哦， 现在周围狗狗怕我，哦、别人对我窃窃私语， 哎， 我受伤啊。 哦， 心灵很脆弱， 请让我保持一个勇士的尊严。哇，天哪！哎，这个比特犬可是真够狠的。我知道这个比特犬是能。是咬人咬得特别厉害，好像是 长得就比较厉害 啊、你看他看人的眼神，他是白眼球多黑眼球少，就瞪着你的时候你就浑身就有点颤抖那种，是吧？嗯， 我就想到一个咱们一个同事眼神， 谁 我才不说、啊、 哎，那谁的眼神像比特犬？我想谁，刘继彤吗？ 我没说，不是啊，不是，而且我想的确实不是他， 是不是他吧、嗯、哦，是谁呢？ 我不告， 来看， 我们来看，说说消息吧。 好好说一说， 说说旅游方面的消息。 旅游方面的消息啊，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先来关注一下铁路暑运将于7月1号正式拉开帷幕，一直到8月31号结束，共计62天。暑运期间呢，北京西站整体客流将会保持高位运行，客流成分以学生流、旅游流为主，同时包含部分商务流和周末探亲流。那旅客出行的目的地主要集中在兰州、西安、拉萨、成都、张家界等传统的旅游城市。为了满足旅客出行的要求呢，暑期运行的北京西站更增开旅客列车10对、 哦、 其中高铁1对，普速是9对啊。 对，另外今年暑运前呢，西站地区南北广场进行了地面交通的改造，其中南广场出租车调度站完成扩容改造，出租车吞吐量由原来的80辆提升到了150辆，北广场东西环廊完成整治，小旅馆已经拆除了，增加了2000平方米的旅客通道，而且还增加了2个公厕，北广场2楼落客的这个平台呢完成了加固，增加了2条旅客步行道。 嗯，再来关注一下平谷吧。高磊的老家啊，日前平谷区南独乐河镇第4届旅游文化节暨北寨红杏采摘节开幕了。今年呢，北寨红杏总产量预计达到50万斤，目前已经正式进入采摘季，将会持续到7月中旬。除了可以到平谷采摘红杏之外呢，今年消费者也可以通过电商和实体超市更加快捷的买到优质的北寨红杏。 我说高磊怎么没来呢？ 哼， 对吧， 一只红杏出墙来、 这个北寨村的土壤还是由火山岩分化而来的、里边氮磷钾含量还是挺丰富，养分就很足，大大提高了红杏的可溶性固形，这固形物的含量和含糖量，同时这个维生素 C 的含量有显著的提高。 嗯 啊、哦，人气候也好， 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个消息啊，就是顺义啤酒节期间将会开公交专线。 那当然，大家怎么去啊？ 哎， 是吧？ 啊，说一下。 一年一度的顺义啤酒节呢，6月29号拉开大幕。啤酒节期间呢，开设2条便民的公交专线，与地铁15号线凤博站无缝对接。此外呢，主办方还准备了总价值共计120万元的电子代驾券包。哦，您可以根据需要随门票来领取啊。它是在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开幕，那么采用啤酒驾的模式，比如说在饮美酒品美食，观看演出的同时，还可以打包享受到生态旅游、文化休闲这样的活动。哎，6月29号，还能赶上世界杯吧？ 肯定有的，大家可以去那边，这到一个集中的场合， 这个、醉下酒，我觉得大家一块看个演出、啊， 看个球， 对 吧？喝酒。啊，撸个串对吧？ 哎，注意行为文明，别喝多了，到时候撒疯不好啊。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说说大家的互动话题。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来看看啊，大家还发来了什么？有一位听众朋友发过来的，说的是这么说的哈：一醉就成婚，说了我郑重声明3次，我是澳大利亚牧牛犬，我不是狼，请不要对我指指点点，人家是狗狗，很听话的，我是工作犬。我刚才看了一下，确实很像狼。 你就不要刺激人家了， 太像了。只能说哥们儿你长相不好， 但是他长得已经是很秀气了 啊， 对不对， 对，但是他的这个外形确实是很像狼啊。 人家白说了3次。就是他哈的时候是吧，散热的时候， 对，而且关键他的耳朵是竖着的，尖尖 的， 对，哎，我今天早上认识了好多新的狗，哎， 但是我觉得樱花这也挺逗的，我不要二胎，那样你会更对我不负责任的，我都没有户口，他们怎么办？ 来看一下啊， 还需要二胎，狗一窝生好几胎吧。 来看一下，芝说了啊，这个给狗狗带感应器，便便收拾了就是绿的，不收就是红的，警报就红色，然后响起警报报警。 那怎么能感应到？ 直到主人收拾。 收拾没收拾？ 对啊，这个是你这个警报器安哪儿？ 这也真是没有办法憋住的办法。 对，这有点难啊，虽然想法是好的， 对。 来看一下中西庞德，要吐槽一下，他说我们小区里的电梯舱里啊，简直就快成了狗厕所了，总有狗狗在里边没憋住，各种便溺啊。然后那个封闭的空间，炎热的天气，再赶上居家穿的薄拖鞋这么一踩，我的天哪啊，草地马路上都清理了，电梯里呢能不能拿个墩布蹲一蹲啊，这种事儿非常容易引起邻里矛盾和冲突。 当然 请重视一下啊。 这个吧，还有一个麻烦在哪儿呢？其实他后来的狗不一定是没忍住，他就闻见别的狗的味儿，他下意识的就想在那儿。 我要占地盘。 对， 我要给你占地盘， 这是他的天性。所以你不做一次彻底的清理可能是不行。让这个家里人，比如说在坐电梯的时候，最好把狗怎么处理一下。对，你他有一只狗在那儿便溺了，其他狗就下意识的。好，咱们来 PK 一下吧。 来。还有一只萨摩给我们写过来了他的倡议。 你好萨摩。 雷啊，他说的是，铲屎官们要是喜欢我就像家人一样不离不弃，不要像你男女朋友一样不喜欢了就换一个，也不要去狗贩子那里买生病的兄弟姐妹，喜欢我们就去领养吧，就不要随便乱换好不好。真是的， 对， 你以为交女朋友呢？你以为交男朋友呢？ 不是，他是不是观察到了周围人的什么？要不然怎么会说的这么具体？ 来来来，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看一组这个气温意识啊，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互动交流。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说一说一些这个 好玩的事儿。酒精冰激凌 啊， 吃了都能醉。 哎呦嚯！ 哎，带酒味儿的冰激凌不新鲜，比如还吃过叫什么朗姆，你吃过吗？ 哦，知道 葡萄干朗 姆 是吧？ 对对对对。 你吃完之后，但是没事啊。 嗯， 这有吃了之后马上能醉的酒精冰激凌。 嚯！ 美国拉斯维加斯这家企业推出了酒精冰激凌呢，它的含量是普通啤酒的3倍多。 嗯，这个好像说是这个 啤酒嗨。 这种意式冰激凌的主要成分包括水果和白酒，每支热量为100卡，啤酒的酒精体积分数一般在4.5%，而这款冰激凌的酒精体积分数达到了15%，贵出3倍啊！这意味着那个你吃上一支这种冰激凌就可能会晕头转向了。这种你说，哎呦，这开车的人不能吃啊，吃一支相当于酒驾啊！ 我感觉像什么茅台冰激凌、五粮液冰激凌那样， 推出特殊品种啊！ 啊、8种口味呢。 啊、 这个8支装售价99.99美元，约合人民币是647块钱。 8864，80块钱一支， 这也够贵的吧？ 我这次数学算对了吗？ 哇， 差不多 80多，647嘛。 啊 对吧？ 80多点啊、 嗯。 好，那接下来再来说另外一条消息啊。 嗯， 人家说有一位叫就是法国巴黎铁路局宣布 啊， 当地时间18号。在一列地铁列车上出生了一名男婴，就肯定是他妈妈就突然临盆了，对吧？ 嗯。 然后呢，但是这个铁路局宣布了，说这名男婴可以免费在巴黎乘坐地铁到他25岁。 不会生啊、哦、你这 绅士、 巴黎的铁路 他妈妈肯定后悔为什么我当时不坐飞机。 巴黎铁路局是国有公共交通运营商，业务范围涵盖巴黎大部分的公共交通，包括地铁和公交车。这个男婴出生的时候呢，这趟地铁列车正好行驶到巴黎市中心附近。 嗯， 救援人员把产妇和男婴送往距离最近的一家医院。不过这一突发事件还是干扰了特定地铁线路的正常运营。 嗯， 巴黎铁路局呢，在这个社交媒体上直播了母子俩的实况。相关的新闻出现在地铁系统的电视屏幕上啊。这条线路呢，在向男婴母亲表示祝贺后，又报告列车运营恢复正常的消息。当然，也有不少巴黎市民看到这条新闻呢，通过社交媒体向男婴和母亲表示了祝贺。 哎，这不容易啊！ 就是地铁可能觉得啊，乏味的这个消息总是播报类似什么几点来几点走，终于有一条新鲜的事儿，赶紧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好吧，欢迎大家，咱们一起聊一聊狗狗的事情。马上也要接近尾声了，我们最后再来分享几条。 哎，来看看这个 歌，你放出了你这个放歌的巅峰了， 是吧？ 对对对对， 惠子说了，这歌开始怎么听着这么像忐忑呢？哦， 不不不不不，它比忐忑还是更传统的一个民乐的曲调，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 这是琵琶吧？应该还是，这是谁？尚雯婕吗？ 不是不是吧？ 你也不知道是谁？ 哎呀，就特别好听就行了啊！好了，再。 大帅就是这么一个大气的人， 哎，是不拘小节，不拘小节， 不拘不拘不拘。 哎，安说了，帅呀，你们刚才念的信息呀，没有抓住我的重点， 是吗？ 说我要说的是那条比特犬，现在是养在居民楼里，每天晚上很晚了，主人才敢出来遛狗。 为什么？ 因为之前咬过其他的狗狗，哎，每次他出来的时候，其他的连人带狗都躲着走。我天哪，这 清场， 这是多么的一种霸气啊！说小区里还有两只杜宾犬。哦，这种杜宾犬大家知道吗？其实就是刚才那个有一位朋友发过来说那种叫做就是恶霸犬，就是传说中的恶霸犬，就它是那种特别能战斗的那种吧。嗯， 姿势都像随时冲向 啊，就它那两只耳朵都跟着咔竖起来， 而且是侧面竖起来 啊，就很凶的那种。他说呼吁一下，在居民区里不要养这种烈性犬嘛。那没事嘛，就让那只比特犬和杜宾犬一起出来遛。 哎，我的妈哟，那两边都得心疼死了。 哇，哦，天哪，这好。 对，所以不养大型犬呀，啊，还是一个没办法的事儿，因为有时候你控制不了它。 哎，对， 对， 对， 你像你要养那个，我看养那松狮的， 嗯， 它有一个松狮不走了，这人也没办法，抱也抱不动，它周也周不起来。说您还是那站着啊，它不动我也没办法，我等着吧，等自它走了我再动。 那到底是你遛狗啊，狗遛你？ 对，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呢。 来看看，还有那个，我觉得用悦人悦己的这句话来这个结束我们今天这个话题特别合适。啊，他说这个。哎，先说说金牌咖啡说不对，杜宾犬不是恶霸犬，是吗？他说我怎么感觉他那么像呢？两个有点像哦，这个杜宾犬瘦一点好像是啊。悦人悦己是这么说的，他说文明养犬体现的是主人的文明素质，就像教育自己的子女一样，身教重于言教， 就是这样， 对吧？狗他不懂事儿， 嗯。 难道养他的人还不懂事吗？ 哎，最后呢，周涛提示这歌手是冠军歌手的冠军啊，结石姐， 哎， 啊 ，Jesse 啊，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王一， 下一个节目娱乐七十二变。 关注燃气安全，关注北京燃气 APP。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北京燃气，下载安装并绑定燃气用户编号，即可体验自助抄表、缴纳燃气费、燃气报修、预约安检服务。 CPU 卡表用户线上购气更便捷，用心好服务，乐享优生活，安全有保障。关注燃气安全，关注北京燃气APP。 孩子上课走神，注意力不集中，作业拖拉，粗心大意，多动，经常读错、抄错、算错，畏难，不自信，脾气急躁，身体协调不良等，有可能是感统失调和专注力问题。 金博智慧北京十校区年训练量20万人次暑期集训， 一假期改变孩子的学习习惯，让妈妈不再焦虑。每天前十名免费送课，抢位热线400-026-6608，400-026-6608。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参与世界杯，天天赢百万，每天瓜分100万现金。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汪。 喜迎红旗60周年，激情聚会60天，购红旗 H5 即享2年期零利率、零手续费金融方案，高额置换补贴。世界杯期间到店试驾赠精美礼品，详询当地红旗体验中心。 吉利首款纯电动城市跨界 SUV 高颜值帝豪 GSE， 补贴后全国统一价11.98万起，前1000购车客户享受专属近1万元优惠，详询吉利新能源当地经销商。 中青旅遨游放假啦！6月8日至30日，下载遨游旅行 APP 报名指定线路，立减高至3600元。老欧洲新玩法，带娃学跳宫廷舞，俄罗斯观赛 ，Club Med 一价全包，更有全球海岛旅拍，全家人的暑假一起遨游世界吧！报名热线400-600-6666，或至中青旅遨游。